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蝉声，它低了的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唯一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眼下正值传统旅游淡季，在双十一到来之前，飞往热门旅游地的机票有3到5折的不等优惠，甚至出现了大量百元机票，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请听报道。 当前出境旅行机票价格比较便宜，携程大数据显示，10月下旬到12月中旬期间，去往泰国、巴厘岛、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短途出境游目的地，机票价格比国庆期间最高降幅接近50%。前往东南亚最低仅需要1000块钱左右，覆盖了河内、胡志明、新加坡等目的地。其中杭州往返香港含税价只需要686块钱，上海往返东京含税价为1699块钱。国际线路的优惠之外，国内机票价格也应声下跌。目前飞往三亚、杭州、厦门、成都、昆明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的机票价格已经低至3到5折水平，甚至还有不少1折多的白菜价机票。网红城市昆明、西安都有很低的机票。以昆明为例，南京飞昆明最低价为280块钱，折扣力度为1.2折。这个时段，北京、成都、贵阳等地出发飞往昆明，性价比也很高。另外，各地飞往西安的机票价格也处在低谷当中。北京、南京、重庆等地出发飞西安的机票可能碰到最低价200多块钱的情况。所以，希望淡季错峰出游的朋友可以及时关注机票信息，降低出游当中的出行成本。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北京市第39届菊花展昨天在北海公园亮相，将持续到11月20号。今年的菊展不仅可以欣赏到传统品种的标本菊，也可以近距离的观看堪称大自然微缩景观的小菊盆景，让人们在展示当中就能领略祖国的山川叠石之美。故宫菊花也第一次在北海公园亮相。金秋十月，玉泉山下北坞公园的秋色铺陈在一片片金黄色的稻田里，景色别致。这里是北京市区的最后一片星稀稻田，北坞公园是一座以农耕文化为主题的公园，在这里游客可以与金灿灿的稻穗亲密接触，体验丰收的喜悦。11月1号开始，门头沟区妙峰山镇水峪嘴村将在京西古道上举办大型灯会，这次灯会是由自贡灯会非遗传承人全权负责设计与制作的，共展示40组大中型灯组，展区全长 1.5公里，灯会将一直持续到明年2月9号。近日，由中国传媒大学协同创新中心主办的智媒时代的传播伦理专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哲学、伦理学、法学以及脑科学、信息科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及业界人士共聚一堂，从跨学科、跨行业、跨界的多维视角，就数字时代的传播生态转型、技术变革、新传播语境下的伦理挑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第22届北京香港经济合作研讨洽谈会京港双向投资重点项目签约昨天在京举行，共有15个重点签约项目，签约金额折合35.3亿美元。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目前呢，正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当中。白天呢，北风强劲，阵风明显，气温下降，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吧。外出呢，注意防风保暖，风干物燥，还需要注意补水润燥。预计入夜之后，北风逐渐的减少。近期冷空气的活动比较频繁，气温下降比较快，请大家要注意添加衣服，谨防 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0%。 今天夜间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我是小群，欢迎来到住在八七六。 难得又有一位女性的这个主持人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 你说这个住在八七六，现在你们住这房子多冰冷啊。 哎呀，真是少了一个女人，感觉少了整片天一样啊。 哎呀，好荣幸啊。 明年常来哈。 好好好，祝你常来啊。 对对对，哎，今天特别开心，我们俩一块儿来在周五周末的时候聊聊关于家的事儿。而且呢，我们聊的这个关键词，今天我总结了一下，叫做幸福。 叫做幸福。 对， 是因为一个家里要有了女人才会觉得幸福哈。 这是一方面啊。 另外一方面，一个家 得极小的一方面啊。 得住在一个舒服漂亮的房子里才觉得幸福。 是是，最关键，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设计师啊，他呢，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但是我看到他的一些作品的时候，包括他的其他的一些采访的时候，我觉得他呢，就是为了所有的他的业主们的未来的幸福而设计的。而且我也觉得，通过刚刚跟他的聊天，虽然我们接触的并不久，但是我觉得他作为设计师，他觉得设计师这个身份，他自己觉得也是幸福的。 今天周五，我们住在八七六，今天要为大家安排的内容呢，就是访问一位设计师， 是一块聊聊天，对不对？来吧，我们先请出今天的这位主角，男主角啊，泰马赫设计研究院的设计师，高级室内建筑设计师 CIID 中国建筑协会的会员宋子辰设计师，欢迎您。 子辰你好。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 这就是我马上即将要提到的问题，就是我特别想问他的。 你说、 也是以后我们会问每一个设计师的哈。就是子辰，你家设计成什么样了？ 我家应该是偏现代风格吧，然后整体色调，因为我是也是做设计嘛，对于颜色色彩的接受能力也比较强。颜色用的穿插度也很高。 他这么说咱们听众听不懂哈、什么叫穿插度很高啊，什么叫这个我现在 就是花里胡哨的。 对。你们家地板是什么颜色的？ 我家地板应该偏灰吧。 偏灰。墙是什么颜色的？ 墙的话颜色比较多， 五颜六色的， 这色块比较多啊。 比如说 呢，有用这种黑色，然后也有的去用那种烟熏的这种烟熏紫，前段时间也比较流行那种脏粉啊，这种 脏粉， 对，都会有啊、对对对。 反正他们家墙肯定不是白的。 哦，那肯定不会。 那你我应该问，不要你的设计作品，应该把你们家的照片发 来 我让大家看一看。 以后我们定一个调，就是每个设计师来就需要把他的家的 哎，对对对对， 发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 就让我们看看设计师住在自己家里，他的家会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俩刚刚先提了一个我们想特别想问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在直播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想问子辰的话，不管是设计啊，还是你想探秘设计师的生活， 对对对， 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 号和我们的微博来跟我们进行联系。 没错，微信公众号是北京文艺广播，咱们的微博呢是汉字住在数字876，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今天这个子晨的设计作品呢，你也可以通过微信我们来看到。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幸福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他的设计作品了。这个设计作品应该是近一年内的作品哈。 对， 近期的。 对， 跟我们说说这个作品呗。好像也是跟你们家有点像，也是以黑色调为主的。 其实不是，不应该叫黑，应该叫冷色系吧。 冷色系 对，冷色系。然后颜色呢，色彩稍微压了一下。 嗯， 对，因为现在也很流行这种。然后我们中间的话呢，也是穿插了一些金属元素，大理石，这些，现在时下很流行的这种材质吧，对。 就是看起来是属于低调奢华有内涵那种， 可以这么理解， 对吧？ 是广告录多了， 真的是这，你不觉得吗？因为 就是看起来并不是像一个洗浴中心那样的金碧辉煌。因为很多年前，我印象当中很多年前，大家对所谓的一个豪华房子或一个漂亮房子的理解呢，就是一定要看起来特别像一个洗浴中心。 群，你真的应该多上上咱们， 是吧？ 就是稍微进步一下， 但是 你这退步的太厉害了。 不是不是，我这是说很多年以前。 好。 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大家开始用不同的思维去想，一个是漂亮的、舒服的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来吧，我们先聊聊这个子晨自己，你什么时候开始走上设计师这个道路的呢？ 是之前也是学这个行业啊，然后那个是如果算正式做上设计师呢，应该是在07年的上半年吧。 07年到现在11年的时间。 对，11年的时间了。07年上半年，还记得第一个设计的作品吗？ 记得。当时 那时候可以称之为作品吗？你觉得？ 其实应该是，因为这个你第一个项目的话，你的这种投入度是很高的。其实那时候你的当时的时间也很充分。你对他的这种期望值啊，各方面 哦，还 真的 真是 就像是给你自己再做一套房子。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啊？ 是一套60平吧，60平的一个北三环的一套老房子。对， 是一个什么样的业主呢？ 很年轻，年纪也很相似啊。对，然后其实沟通那个业主的话，当时他的买完那个房子之后呢，也没有什么钱。就是他想要把这空间也想做得很温馨。想要他一个特别想要的一个家庭环境。那当时我们其实沟通起来他也知道我刚开始做。但是他对我给了我很高的这种信任度。对。所以说他当时真是就是说3天左右吧都要去一趟那个工地盯某一个细节节点。真是很认真要去把这事儿。 就等于那个时候其实对于你来讲还有你的第一个业主来讲都是一个关键时期。因为可能那是他们的第一套房子。他们会觉得这可能就是未来我幸福的开始了， 对， 而你是刚刚走向这个道路，就像你说的有闲，但同时又想通过一个作品来证明自己。 对，其实因为好多工作的这种积累是要有的。 对， 那你这个有一个项目，他对你很信任，我们这个就我感觉当时就像给自己家在做。 当 时这种状态很好， 啊、 对，状态很好。 撞完之后是不是都不想走？ 那我肯定要走的。 哎，转个手卖给我来。装完之后他们满意吗？ 挺满意的， 挺满意的。 因为首先那个我们前期所沟通的所有的细节这个点都落地了。要讲的主要是落地嘛。当时的话就是这种就是没有出现过，没有，可能中间装修当中某一个点是会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积极的把它打磨掉。这样就好了。 明白。之前跟子晨聊天的时候，包括看他的一些之前的访问的资料的时候，我发现他特别有趣，这跟我们之前采访的那些设计师都不太一样。他是之前要耗费很多的精力在人身上，原来可能就是你把户型图给我，我到现场看一看，好吧，我给空间足够的时间我们来对话。他是跟人对话特别多，你包括像他第一个业主，他就是我们聊天啊，聊得很投机，说不知道喝了多少顿酒那种感觉啊。然后聊完了之后呢，他会去评价业主当时的心理状态，包括对未来的一些期许，包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我给他定义就是特像一个那个心理咨询师。 哎，那我们可以做一下现场的一个小演示。 就是他，你是业主， 现在我是业主，我刚刚买了一套贵的买不起哈，买一套50平的房子。 OK， 买一套50平米的房子呢。 那好，现在我想请子晨给我做一下这个设计。 对，你一般会怎么问？他来找你了。 就现在我们俩完全不认识。 首先是这样，我五十平的房子，它最大的问题是在那，在于空间收纳，对吧？ 嗯。 我你会贵。更多的关注你的一些收纳和一些储存， 嗯， 但是呢，我会更多的是让您多说一些您的一些需求。 你不要先问我一下几个人住吗？ 哦、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说就要这种需求嘛。您的一些就这个空间需要怎么去规划？ 嗯、 您要前期有一个定位、 嗯， 之后我用我的专业知识来帮你去做解答。 嗯， 那你怎么去了解我这个人呢？包括你希望了解到我的哪些方面？嗯 嗯、个人爱好。 啊， 对于色彩的一些接受， 你看我喜欢、哦，我比较喜欢出去玩儿啊、 哦， 然后但是 又没时间，也没钱， 也没钱，对，所以我更多的时间其实是神游，嗯、我就待在家里，宅在家里， 就是在家里边发愣， 在家里边发呆的时间特别长、嗯，然后呢，又喜欢那些比较有小情调的东西， 嗯、 但是又喜欢简单的生活， 嗯、 然后呢，还有什么来着？ 像这样的业主是不是直接就 pass？ 不会， 下次再聊啊。这么矛盾， 就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代表了一大类业主，就是他们想要好的住宅，但他们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这个其实这个怎么说？应该怎么讲啊？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里，很多东西是我们无法选择。 嗯， 但是我们呢，也想要一个高的一个生活。状态， 嗯， 可以叫状态， 嗯， 对我每个人都想去旅游，但是为了工作没有办法， 嗯， 对，其实这个家庭，我们可以把这个空间环境打造出一部分这种元素出来， 嗯， 可以，我可以用一些颜色或者是一些材质的表现力，让它显得更有生活氛围， 嗯， 啊，对， 像一般你在之前跟业主沟通的时候，大概得耗费多长时间？是 因人而定啊， 这样我就问的稍微直白点啊、嗯、你们是先定价格还是先聊天？ 不我们首先好多业主的话就是前期会快速的想要得到一个 价格，对对对，就是我装这房子你收我多少钱、 啊、你收多少钱， 对， 嗯，但是我现在服务的很多人群他要选择你嘛， 嗯， 他要了解你， 嗯， 所以说我们不会快速的就说要产生多少费用。 你们是不是有点像相亲啊、嗯、大家先坐下来喝杯咖啡，彼此看 就有点我想了解他一样，因为之前没跟子晨见过， 对， 我们刚刚加上微信，我是先看他朋友圈， 哎，对对对， 对吧， 这是一个了解方式， 就一个方式嘛、 哎、对对对， 就是看他平时喜欢什么，最近干了点什么、 哎、 包括在朋友圈里边他不仅要展示他的作品，同时要展现他的生活、 嗯、 这我有一个了解，然后呢我再说那个子晨，你把你满意的一些设计作品你发给我呗，我通过这些作品我可能又从面了解到， 哎，对， 然后我在网上查到的一些消息呢，类似于像我跟她的闺蜜比较熟， 嗯， 对吧？ 对， 我问问她闺蜜， 哎， 这人怎么样啊？ 对， 后来都觉得不错了，可能我就慢慢把价格放在一边，而是我相中的是这个人， 对，就 是不是类似的感觉？ 这应该属于类似于像一个维度吧？啊，他、 嗯、 很多方式去了解这个人， 嗯、 而不是说我们今天聊了谈了一轮、 嗯， 我马上快速要确定这个人，我要很多方面去了解这个人， 嗯。 对，其实现在的装修不像前五年十年，大家对装修就是要一个工期， 对， 快速入住， 对 对。 其实现在人更讲究这个品质，而且现在的很多业主他的装修知识其实很丰富， 对， 要比很多年轻设计师要丰富来的多得多， 嗯， 他可能他已经都装过两三套房子，对啊。 其实过去啊，我总结这个装修更像是一种随风。随大波，随大溜。 现在大家都装成金色， 流行什么我就全装成什么。那时候什么软包啊，整个包墙裙儿啊，等等， 对， 水晶吊灯，那都是一阵风。你走到所有的家里边，除了一些软装可能不太一样，基本硬装全是那样。 对， 但是现在呢，就是私人定制。原来老觉得私人定制是特贵的一件事，现在好像越来越普遍了，但是其实还是小众。 嗯， 相对来讲还算是小众，就是私人店定制这件事儿还是小众、嗯、因为找子晨呢，我觉得找子晨这么优秀的还是在整个装修市场当中还是占的比重相对来少，所以为什么说它的市场会大呢、哦， 但是其实今天因为我们这不是广告，我们不谈价格啊，但是说实话 今天在上 价格你就走了。 上节目之前我打听了一下就设计师的价格，我觉得这其实是远远低于我对一个设计师的想象。 就是我们没想到， 我们没想到，我们过去总觉得哎呀我们自己装个房子不用请设计师了，我们反正房子也不大，自己弄弄就行了。但是后来发现哎朋友家请了设计师之后比我们家好看多了。 嗯， 但后来就想哎呀反正我不想花那个钱。 嗯， 再打听一下发现其实花不了多少。 就是其实我觉得现在市场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一个现象，为什么呢？他总是说我有什么促销， 嗯， 我先把设计费给免了。 哦， 但其实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对 对, 对。 但是他把这个给免了，那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意思可能就是 设计不重要。 我大多数都是一样的。 对，他对你， 对吧？ 他对这个设计是没有期望值的。 对，嗯。 那这个设计师呢，他可能就不会为这个设计做太多的服务。 是的， 啊，这个很。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很多优秀设计师一起来聊一聊他们的生活，聊一聊他们的设计作品，是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到设计师究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啊。来吧，一会儿我们再慢慢的跟子晨聊。如果大家想要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位设计师宋子晨的作品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回复幸福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他的近期的设计作品了。 老哥，你家装修还有功夫下棋呀？ 我找了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就等着拎包入住呢。 靠谱吗？很贵吧？都有啥？ 999一平，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还有家电供你选，啥都不操心，有的是功夫跟你唠。 靠谱不贵呀？ 一号新家，新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有位朋友看了子晨的设计作品，他说我的天哪，这么大的房子啊。问问设计师，我呢是以懒为主，怎么设计呢？全是床。 全是床。 是不是以懒为主的人至少那个收纳空间或者说桌子腿儿弄得不要这么多，要不然打扫卫生好麻烦。 我觉得就简洁吧。 简洁。 简洁啊，对。 对对对，但是说句实话，因为我觉得他是有点自嘲的感觉，就说我特别懒，然后我的房子怎么设计，懒只是您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小标签啊，您还肯定会有很多很多闪光点，以及您对未来有很多的期许，因为这房子我可能住的是未来而不是昨天，对不对？我装完了之后我一定住的是明天入住而不是昨天我入住了，所以可能对于您的明天这房子给予您的会更多一些。来继续聊子晨，子晨就踏上了这个设计师道路之后，后来就还是在不能说笔耕不辍，这腿耕不辍的，这因为他到处去游学去学习，比如说去日本啊，去意大利，去德国等等等等，这些游学的经历、学习的经历、交流的经历，是不是对你的设计作品也会产生一些影响呢？ 当然，就是现因为这几年也是特别流行这种游学啊，因为我出去游学的相对也是比较少，像早期的这种意大利啊，它这种古罗马的这种建筑。然后像这种德国的这种，它就是一个对于能源，它因为它很多住宅的话，它讲究是一开始考虑是环保和能源，它的这种线条多数都是直线条，简洁的，然后近几年的话，这种意大利的这种现代风格也是很流行，像法国这些类，还有日本啊这些国家，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吗？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继续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好，我是夏明， 我是小群。 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非常优秀的设计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来到我们的家里边跟我们聊一聊家装的那点事儿。我们请到的是泰马赫设计研究院的设计师，高级室内建筑设计师 CIID 中国建筑协会的会员宋子晨。欢迎子晨。 子晨你好。 哎，刚刚其实我们聊在这个广告期间 告、 我们聊了好多好多啊，但是好像聊不够的感觉。 嗯， 而且刚刚小群你们聊到了一个话题， 聊了一个话题 特别有意思哈。 对，就是有这么一件事儿啊，我有一个朋友的妈妈呢是设计师，然后呢有一次到我们家来做客的时候，就发现我买了一个餐垫儿，就我们吃饭底下垫盘子底下那个是布的，是小格子，白色绿色蓝色的小格子。他说诶，这真好看。我说这特别便宜，在网上买的，就我买一个送你吧。后来有一次我去他家，就发现哇，那个餐垫摆在他的桌子上就非常好看，看起来很好看，很协调，很高档。但是再回来看铺在我的桌上呢，其实就是一块破布。 你总结了一下是因为没洗还是怎么着？ 不是，我总结了一下，就是发现那个餐垫本身很好看，但是它放在设计师家里的时候，跟他的椅子的颜色和桌子的颜色以及他整个的风格就很协调，然后跟我们家放着呢就觉得东西好看，但放那儿不好看。然后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设计师的眼睛真的跟我们的眼睛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肯定不一样。 肯定 不一 样在哪儿呢，子晨？ 首先是这样，我觉得很多设计师呢，他都是学美术出来的啊，他都懂得这个配色啊，从颜色呀、这种搭配方式，还有 我还有很多设计师呢，他也懂得就是掌握这个光， 光、 光的运用，光的运用，他在某一个点怎么去搭配，可能今天说到这个光，会觉得突然会，我们对于阳光怎么去运用， 嗯， 这个可能是不是特别专业的人会觉得这个 有点懵， 有点懵， 嗯， 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特别重要啊。然后还有就是一个比例的协调性， 嗯 啊，对。其实都是一个比例，其实比例就像人的一个骨骼，当它比例很协调中，穿什么都好看。 嗯， 子晨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我挑的那个餐垫特好看，但放在我们家可能不协调，嗯、是吧？ 对对对。 哦，放他们家可能比较协调。 哦，不是不是，环境搭配的环境。 哦，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我发现我那个小格子上面是三种颜色的格子， 嗯、 其中有一种颜色跟它的椅子背儿是一样的， 呼应。 对，是一样的颜色。哎，我们家确实找不出来那个颜色，当时我为什么要买呢？确实是这样啊。哎，这就让我想到了，就是嗯，虽然我自己没请过设计师啊，但我有朋友请过，就是比如说他会坚持我就要这样的颜色，就要放在这个地方，但设计师就跟他说这个颜色放在这儿就是不好看、 嗯、 但事实上最后他买了放在那儿，整个房子装完之后真的不好看，但其实那个东西单拿出来是挺好看的。 对，是这样。所以说这个， 所以要听话嘛？ 哦，不是听话嘛， 要听劝嘛，对不对？ 对，沟通嘛， 要相信专业的力量。 对， 这是 专业的事儿，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嘛。 这是因为我们缺乏对整体空间的一个 把握 能力，是吗？ 对。 哎，你这么想，就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来电台主持节目， 嗯， 是一样的。不是所有的人拿到了一个毛坯房，他就能装出来让你感觉哇，好漂亮。如果所有的人都能这样的话，那就世界上也没有主持人，也没有设计师这种职业了，因为不需要了。 专业性的， 对对 对, 对， 术业有专攻。 对， 哎，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下设计师的话，也可以在 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公众平台 啊，他不太熟，大家原谅他，慢慢就熟了。 你在住在八七六还是 在北京文艺广播？ 广播 啊，明年的时候可能会有我们自己的家啊，期待明年的时候吧。 还在建设当中啊。 对，大家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两个字“幸福”，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优秀设计师宋子晨，子晨的作品了。这是近期的一个作品。 嗯、 其实刚刚我们说到了酒店。就是子晨出去玩的时候啊，他们大多数的花费啊，真的是大大多数的花费都是在酒店上了。我有一些设计师朋友来的时候，我也会问，我说你们去酒店都看什么呀？子晨你看什么呢？ 嗯，肯定是先看这个它这个风格嘛。 嗯， 像这种从刚才咱们说的这种光的运用，还有一些细节的怎么去处理。 嗯， 我们其实也是带着问题去感受这个空间。 明白 啊。如果说就像比如说我看到这个点，哎，他之前的人去怎么去设计的，有可能也会用在我的一些作品当中。 嗯 啊，这个是学习，是共通的。 嗯， 对对对、啊、 嗯，还有人问啊，就是比如说设计师设计大房子的时候，就是看我们那图里都是特别大的房子、 嗯、 可能你的用武之地就很大，那么小房子好设计还是大房子好设计呢？ 其实都不好设计， 都不好设计。 因为什么叫不好设计呢？因为你都要用心去设计。 嗯， 你像小房子的话，讲究是一个细节把控，它的某一个尺寸，如果说你在推销当中没有忽略了这种家具的这个整体比例和立体空间的尺寸，这就很容易后期就会显得很堵， 就是东西太多了。 啊、对对，所以说其实小房子也有它的一些精髓在里面。 嗯， 啊对。 哎，我们要是把小房子想装完之后显得更大一些，设计师一般会怎么做呢？ 就像我的很多客户之前说，那个觉得设计师就像是魔术师 啊。是吗？ 他会觉得你这个，他会把一个很小的房子，哇，就很大。其实无非就是有一些反光啊、折射啊，这种是掩盖了一些部分，他会让你觉得、 嗯、 哎就大了。但时间长的话、 嗯， 其实空间还在那里。对。 嗯，并不 是 打了更多的柜子。是吧？ 哎，对对对对，我们考虑的可能还是要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把控。对， 嗯，哎，那就说到咱们聊一聊风格的问题吧、 嗯。 其实之前我们也交流过，我说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装修案例啊什么的， 嗯、 它都会有一个风格区分，什么极简呀、啊，什么这个新中式啊，什么欧式啊，地中海啊，等等等等，有各种风格。不知道在设计师这个感觉当中。风格这种东西到底是一什么？ 风格 你们觉得重要吗？ 我觉得可以，也当然很重要。它是一个 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但我觉得落到空间当中，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一个点啊，它只是一个点，它不是说最大的一个去束缚我们在这个空间当中一定要，比如说我们做中式，那我们不能说是像这个业主的话又年轻化，那可能现在就推出一个新中式，它是一个时代和一个时尚的一个角度的一个缩影，对， 就其实它不并不是一个模子， 它不是个模子，对， 并不是说只要我装中式的进去一水的红木家具，然后硬木地板，然后全都是挂了名人字画，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一般人也很难这样，你这得花多少钱呢？全在软装上，四百落地儿啊，哎，说到这个，我们又想到一个，就是风格，其实对于设计师来讲很重要。有些时候我们看一些，比如说咱不说建筑啊，咱说一些其他设计师，比如说那个咱们邻国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设计师，他的有一些这个波点啊，一看这个，哦，这就是他的东西，对吧，一看那小新的东西啊，这就是他曾经的那个创作的非常经典的东西。其实建筑设计师，室内建筑设计师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标签化的东西 ，logo 化的东西。 logo 这种品牌的。 你现在有吗？是什么吗？还是我目前正在完善我的 logo？ 我现在就也是正在完善，因为现在首先现在做品牌设计师或者是明星设计师了，这个人很多都在做，我觉得能达到这种有自己品牌或者有自己空间定义的，它是需要一个时间去沉淀，这个我觉得你至少在20年的工作经验以上，才能有明确的自己，哎，拿出这个空间效果，大家都知道他是谁在做 啊， 对。 现在还在积累 在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董子辰还年轻， 对， 特别年轻，未来的路还有很长很长。好，哎，那我曾经看到过你的一个专访，里边谈到过有一句话，我觉得我不是特别好理解啊。你说要给空间足够的尊重，一个冷冰冰的墙。一个甚至连四百老地都没有的，比如说我拿到一个毛坯房，我们最开始作为业主进去的时候，最多看这是卫生间，这是厨房，也就一个功能的区分。难道在你们设计师眼里，这种毛坯房，冷冰冰的毛坯房，它是有生命的吗？它是能跟你对话的吗？这种尊重怎么解释它呢？ 我觉得这种尊重的话呢是相互的，当你尊重了这个尺寸或者是这个空间，他也会返回来尊重你。像刚才我们说，刚才像您说的这个冷冰冰的一个墙面，我们尊重他，让他赋予一个新的生命力，这是一种尊重。当他尊重你的时候，你也会把这个空间做得更大化，这是一个相互的尊重。 他一提到尊重，其实我首先想到的是一个特别形象的画面哈，就是我们进到一个毛坯房之后，那个房顶在那儿说别忘了我，别忘了我，然后墙角在那儿说还有我，还有我，就是可能我觉得设计师比我们要真的要厉害的在于他什么地儿都能给你变化一下，什么地儿都能让它变成一个不可忽略的地方。我们老觉得最大尺寸那个中间那地儿是重要的，边边角角不重要。 这个就很难理解，但其实也不算特别难理解，就是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特别擅长的东西。 对， 比如说设计师，我擅长的就是跟空间打交道，然后呢，我们主持人擅长 跟声音打交道。 哎，对。 啊，就算是吧，好像 我们是 好像没什么擅长的，我感觉 我们是跟时间打交道。 哦，哎， 我们所要尊重的是每一分钟每一秒的时间，我们并不会说因为还有两分钟节目结束了，咱就放首歌不说话了，对吧？我们仍然希望这两分钟能够榨出子辰身上的一点这个有价值的。 什么叫榨？我们聊出来一些更有意义的东西，比如说像厨师，他对食材是很尊重的。 对， 他就是说所谓的什么叫尊重，就是。这个能不能吃，怎么吃，对它是最好的那一种烹调方法，让它最终能够呈现在客人的嘴里边，能够散发出来那种幸福的感觉，这才是他们要达到的，跟设计师其实是一样的。 您形容很对， 对吧？ 对，就这就是我在讲的一个尊重，尊重空间就是这样一个定义的啊，对，也是我的一个最